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歌榜，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互动吧。首先我们要回到17年前的今天，2004年的8月3号，周杰伦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五张专辑，来听一下标题主打歌曲，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听的《七里香》。周杰伦的《七里香》，据说呢是方文山从席慕容的同名诗歌里找到的灵感，都写出了离愁跟思念的感觉啊。说到席慕容，是我读中学时最爱的诗人之一啊，那时候疯狂的喜欢 读诗、写诗啊，读北岛的诗、顾城的诗、席慕容的诗啊。我在我的个人朗读号里面也朗读过席慕容的《七里香》，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哈。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啊。大家有空去抖音搜索寂寞电台来听一听。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根据席慕容的《七里香》来谱曲的，我们来听1981年陈淑桦的《七里香》啊。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大地，在绿树白花的里间，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回忆丰富过时，便化作满园的雨香，在绿树白花的里间，挥手道别，在绿树白花的里间，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回忆丰富过时，便化作满却渴望重回大地，在绿树白花的里间，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回忆丰富过时，挥手道别，在绿树白花的里间，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20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为丰富过时，便化作满园 1982年，陈淑桦的一首《七里香》是根据著名诗人席慕容的同名诗歌所谱曲演唱的一首歌。陈淑桦那个时候呢，在台湾地区的后民歌时代挤进了实力歌手的行列。这首歌曲的作曲人叫做陈静心啊，也写过这个《掌声响起来》，还有《变心的翅膀》等等一些经典的作品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 FIR 飞儿乐团《一个世界的辽阔》。他们的一首新歌， 森林一座房子，湖水跟月光伴奏，顿时我的心跳脚步快乐节奏，是谁伫立山谷，风铃也呼啸而过，凝结了时空，听梦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们总是困在建筑高墙，城市冷漠或者日复过一日，谁的遗憾写满刻在墓志铭碑时，会不会是我的名字，我张开双眼，无忧无虑的探索，别守我别疑惑，人生路需要点灵活，跌宕中让路走，高山就飞越过，写下的 闪烁，我张开双手，感觉全新的自我，多洒脱，心宽阔，看未来我会勇敢活，就算日出日落，人生潮起潮落，一转眼全世界无限辽阔。心跳找不快乐节奏，谢谢竹林山谷风铃掠过夏威过，凝结了时空，天空在奔走，谁呼唤了我？人生并非城市，还有好多故事，顽强直到世界末日。谁的心思不安于是刻成了钻石？会不会是 FL 飞儿团，一个世界的辽阔，选择他们最新的专辑叫钻石之心啊。这个星期五呢会来做客中歌榜，聊聊这张专辑，大家有空欢迎来听啊。接下来听一下最近短视频平台上面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叫做曾经你说啊，这个我前两天第一次玩这个合拍哈，就跟这个原唱来玩合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唱的就是这首歌曲，赵乃吉《曾经你说》。 你的心里不再有我，从幸福到落寞，预想不到的结果。说好的爱已经忽略我，被清除出你的世界。想不通对错，是不是你的身边多了一个他？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多？你要什么？ 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走。 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为我停留， 我心以为真， 一句句刻在我心头， 换来了 忘不掉的痛。 曾经你说那段风难过都不及你的深情，哪怕 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啊，张乃吉的《曾经你说》。 你还需要走， 闪烁着 这首清澈美好充满生命力的歌曲呢，是来自上海的歌手巫慧敏翻唱日本歌手松任谷由实的代表作，叫做春天呀来吧，收录在2009年的我的生活我的歌当中啊。让人非常伤心的是，在上个星期7月29号，巫慧敏因病去世，年仅48岁啊。这张专辑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啊。一路走好，巫慧敏。 温暖的眼光使我更坚强，温暖的眼光使我更坚强。

前像个小孩，爱走过来不必意外，他一直在等你说你需要爱，把手打开请放下来，只有爱能治好你当年伤害，在天地间孤独的存在，你爱过谁恨过谁心里明白，或许情窦初开或历经沧海，在爱面前像个小孩，要明白的去爱，要爱的明白，像孩子一样的痛快， 我们听到这是1996年伍思凯的一首《该爱就爱》，选择他的《你爱谁》专辑啊。我们现在耳朵可以听到苏格兰风笛哈、啊，加入在这首歌曲当中啊，让这首热情洒脱的示爱曲就更加的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在里面。好了，听了一首25岁的歌，那接下来听一首0岁的新歌啊，这是王源的《希望你能听懂的歌》，越少越好话。这个选择他的这个《下野了》这张专辑当中，由王源自己作词作曲，他将很多的经典的歌名写成了歌词。哎，大家我们来听听看，能找出几首来呢？王源。王源这首歌叫做希望你听懂的歌能越少越好。哇，我再来一遍，希望你听懂的歌能越少越好。有好久不见，不如不见，对不起，谢谢，我很想爱他，我们的爱等等啊。

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散落在天涯，为了一座努力走努力地走，一发来走我来走，只发来只啊，一米里可目里可目里呀啦，走散落在天涯，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我们听了两首1999年的歌，分别是无印良品的《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然后就是朴树哈，在1999年和大家见面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的《那时》，那些花儿。朴树呢，靠这张专辑一鸣惊人哈，成为了很多年轻朋友们的最爱啊。当然，他的粉丝的这个粘合度也非常的高。从1999年到现在，虽然横跨了20多年，可能当年的粉丝现在都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但是他们依然非常坚挺的来支持朴树啊，非常的难得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从1999年呢跨年到了2000年，虽然是一个这个挨着的年份，可是2000年是新千年的开始。那一年我们认识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叫做孙燕姿，来听一下她的首本名曲《天黑黑听哦哦》。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听哦哦

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南北联盟神州共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欢迎各位光临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的很多朋友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关心东京奥运会中国健儿的表现，包括下了班之后的话呢，可能喝着啤酒撸着串来看着这个体育赛事的直播。比如说现在呢，东京奥运会呢正在举行田径方面的这个一些项目的决赛，包括中国选手王征正在女子链球的决赛当中，很有机会呢将要冲击一枚奖牌了啊，金牌，希望能够拿到金牌啊。说到这个田赛的话，第一金就是中国队的第22金啊，巩立姣女子铅球夺冠。那么在赛后呢，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没事的时候就要听一听梁静茹的勇气呀、啊，一直给自己勇气哈、啊。”后来我看到梁静茹也发微博呢这个回复巩立姣希望以后有机会一起来合唱这首勇气。那接下来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勇气，梁静茹。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2000年的今天，8月3号呢，梁静茹推出她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勇气》，这是标题主打歌，也是她的首本名曲。 我刚才聊到是本届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啊，当然就是大家非常热门谈论的一个话题了哈、啊，各种群，各种奖牌榜，各种讨论，各种论坛，各种转播，五花八门哈、啊。我看到李克勤的最近更新这个微博啊，他不上班，然后呢就同时开了一台电视机，两台平板电脑，一台手机，分别收看不同比赛啊。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个状态啊。听一下1992年李克勤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叫《红日》。李克勤的经典的歌曲《红日》呢，送给正在拼杀的这些体育健儿们哈、啊，尤其送给我们的中国健儿们，希望能够创造佳绩。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音乐人 Cossack 胡梦洲的一首关于追梦的歌曲，叫做《驰》啊，奔驰的驰。我特别要把它送给我个人的偶像哈、啊，就是百米飞人苏炳添呢，为中国人创造了这个历史啊。当然我看到刚才谢震业呢，在200米的半决赛虽然没有能够最终进入到决赛，同样也创造了历史啊。 尽头。 还是那个孩童，最高的山我也踏平它，最深的海我全都饮下，可是那匹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的满是飞驰马，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曾经不知不觉骑过的白马能满是飞驰吗？勇敢的少年种着梦里花，他曾以为永不会哭啊，如果明白了飞翔的代价，他还能如此英勇吗？握紧手中吉他，关上了枪林弹雨之下，音乐当盔甲，唱着太阳出发，就算有一天的翅膀没融化，我也不要晚霞。 他是场光书店，那一天他讲了丘比特唱诗手，爱情太危险，他跟我约好了让彼此自由一点。我开始想念和他的每一天，聊了一整夜，刷自己的从前，忽然在心里面，我隐约有一种痛的感觉，也许是我被他命中了，我心中的圈，不再是我中了箭，在遇上他第七天，那一瞬间我有些晕，向全世界从此被偷走时间，我中了爱情的箭，很痛但是心很甜，我躲不开也不想避免，他没发现却在我身上隐约，我中了一箭。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也和很多朋友一样啊，一边这个关心着奥运的赛事，一边呢要用音乐呢来传递一下我们的激动的心情啊。啊，我觉得奥运的比赛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除了金银铜牌之外，还有很多的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到这个前三名，但是同样创造历史的这些瞬间要让大家永远记住。你比如刚刚这个王春雨呢，在奥运会的女子800米当中呢夺得了第五名，这也是创造历史的一个瞬间，也是中国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历史最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也要祝贺这些创造历史的这个中国体育健儿们。接下来是本周的新歌一号，中国加油歌送给大家，孙楠、周深所演唱啊，为中国队呐喊加油。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 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情，握紧双拳。 火如荼的奥运赛场啊，我们如果要来安排一首 BGM 的话，怎么能少得了嘎啦乐队的这首追梦赤子心呢？哇，真的听起来就是要让人血脉喷张的一种非常激动的歌曲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呢，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是黄晓明的什么都可以。如果你每天关心赛事的话，就知道这个黄晓明呢，这一次呢被提及的地方呢，就是因为他的表妹陈梦啊，在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呢战胜了孙颖莎，夺得冠军。我看到黄晓明发微博说呢，陈梦的表哥在家准备接风菜当中啊，哎，真是有意思，文体不分家呀。来听一下黄晓明的 下不停，打醒了你的决定，说要放弃，放弃这段感情，注定我们就再次分离。你转过身离去，留下我没有回应。我想追去，可泪模糊眼睛，再给一点点勇气，让我的眼泪流下去。我看着自己站在茫茫人海里，是在淋雨还是逃避？我试着让自己放弃。哦，多么熟悉，我不小心遇见你。回到过去，我牵着你的手，什么都可以，我愿意为你守护到天明，让每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这就是我想坚强的意义。有那么多的生命和爱情，在我的世界我只拥有你，只想给你独特的惊喜，你却不理。 你转过身离去，留下我没有回应。我想追去，可泪模糊眼睛，再给一点点勇气，让我的眼泪流下去。我看着自己站在茫茫人海里，是在淋雨还是逃避？我试着让自己放弃。多么熟悉，我不小心遇见你，回到过去，我牵着你的手，什么都可以，我愿意为你守护到天明，让每个角落都有我的心，这就是我想坚强的。生命和爱情，在我的世界我只拥有你，我只想给你独特的惊喜，你却不理。什么都可以，我愿意为你守护到天明，让每个角落都有我的，这就是我想坚强的意义。有那么多的生命和爱情，在我的世界我只拥有你，我只想给你独特的惊喜，你却不理。我只想给你独特的惊喜。 黄晓明的一首歌曲什么都可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呢，接下来要为大家呢再次来推荐的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二号啊，这就是刚刚在东京奥运会拿下体操男子个人全能亚军，当然了是在我们所有的国人心目当中他绝对是冠军的萧若腾啊，携手唱跳男团熊猫堂 Produce Pandas 啊发表的这个全新制作的一首单曲《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啊。哇，这个热气腾腾刚刚出来的一首新歌啊。那么除了挚爱的体操之外呢，这位来自北京的小伙子萧若腾呢，生活当中也和很多的同龄人一样是非常喜欢啊华语的说唱音乐啊。在与熊猫堂合作的这首《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当中呢，萧若腾就自己尝试创作了一段 rap 的唱段，以自己喜欢的一种说唱的形式呢，记录了自己从一路成长啊，这个一路成长为一名体操运动员，为热爱的体操运动事业和梦想无怨无悔，全力以赴的心路历程啊。啊，说到这个体操啊，这个今天呢，平衡木拿下了这个金牌跟银牌，男子的这个双杠啊、吊环啊等等，这些都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来自萧若腾和熊猫堂 Produce Pandas 带来的《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麒麟，明天再见。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影又沉淀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心不得有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有摇曳着清晰的梦，却是有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不重头